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 QQ 163494250，提醒您，此音频仅供学习交流使用，请于24小时内删除。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张德芬。今天我们要从疗愈父母的关系，逐渐过渡到疗愈亲子关系了。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谈到了要疗愈父母关系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方法和里程碑，比方说学习跟自己羞愧的情绪、罪疚的感受待在一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能够跟父母拉开距离，不要求他们的认同、赞美，不要求他们的爱，甚至不要求他们一定要快乐，尊重他们是独立的灵魂个体，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灵魂个体，一定要在能量上跟他们分开，划分清楚，这样双方才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能够成长，能够快乐。同时我还跟大家谈到了怎么样去重新回顾童年的创伤，带着一个远观瞭望的观察者意识去看自己，重复述说自己小时候悲惨的故事，把牵扯在其中的各种负面情绪都放下放掉。不知道你们做了这个练习没，感受怎么样呢？说实在的，每次我们谈到任何关系的时候，重点其实都还在我们自己身上，跟对方是无关的。比方说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儿子跟他爸爸，他爸爸是一个非常爱说教的人，他没有办法给孩子想要的东西，但是孩子跟你在一起并不是想听你说道理，他们只想要感受你的支持和爱，以及认可他们做的事情，给他们一些赞美和鼓励。但是我儿子的爸爸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一点，每次看到孩子他就会检讨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有没有尽到责任，然后他觉得他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要教训孩子，要教孩子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更好。他自己内在其实是不安稳不舒服的，所以看到孩子就会想去修正他们。可是我女儿就不理他这一套，所以爸爸看到女儿的时候就不太会说教，因为我女儿的能量是对爸爸封闭的，她不开放，即使爸爸对她说教也不会说很久，也说不长，也不常说，因为女儿她基本上就是不接受不会回应的。但是对儿子，因为他每次说的时候都会引起儿子的反应，对儿子的牵缠就像他在丢一根绳索，他有一个钩子去勾这个儿子，结果儿子身上同样也伸出了钩子，因为他想要爸爸的认同和支持和爱，就被爸爸勾起来了，两个人就勾上了，能量就牵缠就交换了，所以爸爸会觉得有钩子回勾很过瘾，然后每次看到儿子就忍不住要说教，两个人就开始吵架。后来我告诉儿子这件事情，叫他能够淡定地接纳父亲这种说教，不予回应。其实只要你不回应，久而久之对方越说越没劲儿，也就停下来了，不要跟他对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没有办法改变对方的。谈到亲子关系，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比方说我的父母，他们对我严加管教，控制得很严，虽然他们给我很多爱，但是呢我有两个小孩之后，我很爱他们，我会反其道而行，尽量不去像我父母那样子控制他们，我会给我孩子自主权，非常尊重他们的空间和界限。然而很多时候我还是会抓到我自己在不经意之间，在无意识之间，会用我父母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我的孩子，尤其是在双方有冲突的时候。同时跟我女儿这种情形比较多，因为在我父母当中，我跟妈妈的关系是比较困难也比较难修复的，而我跟我儿子之间能量就比较通畅，吵完架之后很快就能够和好。我跟女儿虽然不吵架，能量是没有那么流通的， 我记得有一次曾经就用我母亲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女儿，因为她不听我的话，我屡教不改，于是我就告诉她说，那么你就当你没我这个妈妈了，咱们不要来往了。这是我母亲以前对待我的方式，在平常意识清醒的时候，我是不会这样对我女儿的。可是当她惹我生气了以后，我就进入一个无意识的模式当中，就会不经意地把母亲对待我的方式拿来对待孩子。所以今天进入亲子关系的疗愈阶段，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在你父母亲跟你的关系里面，你有没有非常痛恨厌恶父母对待你的某些行为呢？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先去诚实地面对，告诉自己，这可能是我的问题，我愿意放下并且修正，同时原谅我的父母。他们有他们的限制，他们也是人，他们已经在最大的努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了，所以我不去责怪他们，我原谅他们，并且对那种方式能够忘怀。但是我希望我不要用父母亲对待我的方式再去对待我的孩子了。所以今天在后面的静心当中，我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做一个小小的发愿，在今后的亲子关系上，我们能够比较有意识，当你看到自己居然也以你最讨厌父母对待你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孩子的时候，能够惊醒过来，立刻做出修正，这样的话，你的亲子关系就能够进步很多。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